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么一天啊，肖恩先生外出途中车子坏了，停在路边，他想搭车，可是啊一等等了好长时间，没有一辆车从他身边过，眼瞧着天就快黑了，又下起了小雨，黑漆漆一片，他是越等心里越急，突然间他就看见前方有亮光一闪，有辆车是逐渐的向他靠近，然后就慢慢的停了下来。看到车子一停，这肖恩先生没多想，赶紧跳进了车里，随着车子慢慢的往前走。这肖恩先生这才发现这车子有点不太对劲，这驾驶座上没有司机，车里头也只有他一个人。更恐怖的是，这车的引擎竟然没有发动，这车子愣是往前走。看着周遭这一切，这肖恩先生害怕，可是他四下一看，周围都特别的黑，他又不敢再往下跳了。直到他看见前方出现了酒吧的灯光，他才一跃而出，跳出了这辆车，赶紧朝酒吧方向跑。一进这酒吧，肖恩就要了一杯酒，一饮而尽。然后他就跟旁边的客人开始讲他刚才遇到的那非常离奇的一幕。正讲着呢，突然间有两个陌生人走进了这家酒吧。这俩人上气不接下气，全身湿漉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其中一个人突然走到了肖恩先生跟前，然后指着肖恩先生的鼻子，对他另外的一个刚进来的伙伴说道。 嘿，汤姆，快过来！就是这个蠢货，刚才就是他在咱们推车的时候往车里跳。这个混蛋，我们一定得修理修理他。 有这么一天，在大学里上课，铃声响了，马上就要上微积分课了。这时候同学们发现教室里头跑进来一只小野狗，这只狗跑进来主要是嫌外头凉，觉得屋里头暖和。此时呢，教授也走进了教室，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只野狗给赶走。可是在两次课间休息的时候啊，这只小野狗又两次回到了教室当中。教授为了赶这只狗累得不轻了，赶完了这只狗之后，这教授擦了擦脑门上的汗，微笑着非常幽默地对学生们说道。 我想这只狗上辈子一定是个数学家，所以他才这么喜欢上我的微积分课。 听了教授的话，讲台底下有一位反应特快的同学马上喊了一句， 我的天哪，老师，那您这辈子是数学家，下辈子您会是什么呢？您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？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，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，在一家大医院的住院部的病房里，这医生对病入膏肓的一位病人说道：“ 恭喜你，菲尔先生。” 病人听到医生的话很激动。 什么，大夫，您恭喜我，您是说我快康复了吗？ 不不不，菲尔先生，我跟您说，您基本上是康复不了了，不过我还是要恭喜您，因为在几天之后您将死于一种全新的病毒品种，而我们决定要以您的名字来命名它，祝贺您。 话说有这么一个年过七十的老太太，有一回啊，她中了1000万美元的大奖。不过最先得到这个消息的是她的儿子和女儿们，这些人都急坏了，因为这老太太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，绝对不能受一点儿刺激。于是呢，儿女们就找到了这个老太太的私人医生进行了商量。这个医生知道这件事儿之后，也是绞尽脑汁啊。最终，医生想出来一个办法。过了几天，老太太来他这儿做检查的时候，医生很自然地坐到了老太太身边，然后很和蔼地对老太太说道。 亲爱的夫人，您看我们两个人玩一个过家家的游戏好不好？ 老太太非常高兴。 当然好了，大夫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先打个比方啊，假如您中了1000万美金的大奖，您首先会做点什么呢？ 你让我想想，年轻人，你是说如果我中了1000万美元是吧？那我就会把这其中的2/3都给你，因为这么多年来你对我照顾得太周到了。 听完了这话，只见这位医生踉踉跄跄地走出了诊室，冲着楼道里的护士大声喊道： 快快快，护士，给我硝酸甘油，快点。 植物看见了太阳，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，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，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，让一颗心看见了存在的喜悦。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， 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一个垂死的银行家，这天躺在病床上，在他身边围着呢是他所有的亲属继承人，这其中包括妻子和他的主治医生。这位银行家微睁着眼睛，用非常嘶哑的嗓音大声冲这些人喊道： 你们全都是流氓， 强盗，你们全都是些口是心非的人。 听到银行家的话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保持沉默，场面非常的尴尬。而在这人群当中，只有医生听到了这话之后相当的兴奋，他向大家宣布道：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银行家霍克先生现在的病情有所好转了，你瞧，他现在已经能认出他的家里人了。 这天下午啊，一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走进了好莱坞大街的一间酒吧里，坐下之后啊，她就叫来了酒保，向那个酒保问道： 酒保先生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坐在窗户边上的那位先生是汤姆·克鲁斯吗？ 听了这位女士的问题，这位酒保非常骄傲地点了点头。这个女孩继续说道： 果然是他，他简直是烦死我了。 听了这话，酒保有点丈二和尚冒不了头呢。什么？怎么会呢，小姐？汤姆·克鲁斯先生连看都没看你一眼，他怎么会烦死你了呢？ 我先生，你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我心烦就是因为这个。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欢迎收听《幽默集装箱》。 而有这么一位推销员，工作了没多长时间啊，就取得了惊人的销售业绩，而且他和所有打交道的女客户呢，关系都是非常融洽，很多媒体都蜂拥而至，要采访这位非常成功的推销员。其中一位记者首先提问： 请问推销员先生，您入户推销的成功秘诀到底是什么呢？ 推销员回答道： 也谈不上什么秘诀了，对于客户来讲，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呢？他们需要的是鼓励和夸奖，所以每当我敲开一个家庭主妇的大门之后，我都会主动上前打招呼，而且一般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小姑娘，你妈妈在家吗？ 这天在法院里，法官向被告问道： 被告，在你偷东西的时候，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你的妻子，你三岁大的女儿吗？ 听到了法官的话，这个被告战战兢兢地回答道： 法官大人，我当时确实想过了，不过那家店里只卖男装。 话说有这么一天，一个打扮非常时髦的女孩走进了一家商场的裙子专卖店，她挑裙子挑来挑去啊，她嫌所有的裙子都长，最后啊，店员有点不耐烦了，经理都出面了。 我说这位女士，您都挑了这么半天了，您到底挑到合适的东西了没有？ 哦，抱歉经理先生，没有。不是我说您，您这家店里卖的这些裙子都太长了，我挑了半天就是没有合适我穿的。 听到了这话，经理也失去了耐心。 是这样的，女士，我有个建议，您看，您可以到我们店斜对面的那家店里去挑挑，那儿肯定有您想要的，那是一家皮带专卖店，您就直接进去挑一个宽点的皮带就行了。 汤姆先生非常爱看侦探题材的舞台剧，每次看戏的时候，从戏开幕的第一分钟起，他就开始在寻找凶手，他不会漏掉一个可疑的词，也不会放过一处伏笔。这一天汤姆先生又去看戏了，戏的名字叫《公园街谋杀案》。当包厢的服务员引导着汤姆先生坐到座位上的时候，大幕刚好拉开。 您对您的座位满意吗，先生？ 当然了，谢谢。 那好，那把您的帽子给我吧，我把它送到衣帽间去。 不用了，我自己拿着就好了，谢谢。 此时汤姆认为这个服务生应该走了，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服务生并没有走，而是继续向他说话。 那您是不是需要一份节目单呢？ 不用了，谢谢。 那上面可是有剧照的。 我说了谢谢，不用了。 如果你不要节目单的话，那您是不是需要一副望远镜？ 我看得很清楚，我不需要。 那要不给您来一份巧克力饼？ 不不不不，我从来不吃零食。 嗯，那要不来瓶香槟吧。 听到服务员喋喋不休的话，汤姆先生有点不耐烦了。 我说拜托了，服务员先生，戏已经开始了，剧情非常紧张，我什么都不要，见你的鬼去吧。 这个时候，这个领位员终于发现他可能在汤姆身上赚不到一分钱小费了，于是气急败坏的领位员凑近了汤姆先生的耳朵，指着舞台对汤姆先生说道， 别看了先生，没什么意思，这部戏里的凶手其实就是那个园丁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就像片大海，让人想有期待。我伴着那海浪的节拍，不断在你门外徘徊，心在不停摇摆。我在等你出来，我们的爱像小鸟自由自在，快点接受我爱。爱让我沉醉，我就像个